穆公仁浩元年，自将伐毛巾，胜之。四年，迎父于晋，晋太子申生子也。其岁，齐桓公伐楚，至少陵。五年，晋献公灭虞国，鲁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，以弼马戮于虞故也。祭鲁百里奚，以为秦穆公夫人应于秦，百里奚亡秦走冤，除鄙人执之。穆公闻百里奚贤，欲众赎之，恐楚人不与，乃使人谓楚曰：“吾应臣百里奚在焉，请以吾古羊皮赎之。”楚人遂许与之。当世时，百里奚年已七十余。穆公视其求与遇国事，谢曰：“臣亡国之臣，何足问？”穆公曰：“虞君不用子，故亡，非子罪也。”故问。欲三日，穆公大悦，授之国政，号曰五谷大夫。百里奚让曰：“臣不及陈友简书，简书贤而事莫之。臣常犹困于齐而乞食至人，简书收臣。臣因而欲视齐君无知，简书指臣。臣得脱其难，遂之周。周王子颓好牛，臣以养牛甘之。及颓欲用臣，简书指臣。臣去得不诛，是于君，简书指臣。臣知于君不用臣，臣常私利禄爵且留，再用其言得脱，一不用及于君难，是以知其贤。”于是穆公使人后壁迎简书，以为上大夫。秋，穆公自将伐晋，战于河曲。晋离姬作乱，太子申生死新城，重耳夷吾出奔。九年，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。晋献公卒，立骊姬子奚齐，齐臣李克杀奚齐，荀息立桌子，克又杀桌子及荀息。夷吾使人请秦，求入晋，于是穆公许之，使百里奚将兵送夷吾。夷吾谓曰：“成得利，请割晋之河西八城与秦。”及至以利，而使披正谢秦，备曰不与河西城，而杀李克。披正闻之，恐，因与穆公谋曰：“晋人不欲夷吾，时欲重耳，今被秦约而杀李克，皆吕生细锐之计也。愿君以利急召吕系，吕系至，则更入重耳变。”穆公许之，使人与披正归，召吕系。吕系等疑披正有见，乃言夷吾杀披正。披正子披豹奔秦，说穆公曰：“晋君无道，百姓不亲，可伐也。”穆公曰：“百姓苟不变，何故能诛其大臣？能诛其大臣，此其条也。不听而因用暴。”十二年，其管仲袭彭死。晋汉来请诉，披豹说穆公误语，因其讥而伐之。穆公问公孙之，之曰：“讥攘更事耳，不可不语。”问百里奚，奚曰：“夷吾得罪于君，其百姓何罪？”于是用百里奚、公孙之言，卒与之诉。 以船漕车转，自雍相望至将。14年，秦姬请宿于晋，晋军谋之群臣。国赦曰：“因其姬伐之，可有大功。”晋军从之。15年，兴兵将攻秦，穆公发兵，使披豹将自往击之。9月壬戌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，晋军弃其军，与秦争利，还而马至。穆公与麾下驰追之，不能得晋军，反为晋军所为。晋击穆公，穆公伤。于是其下十善马者300人驰冒晋军，晋军解围，遂托穆公而反生得晋军。初，穆公亡善马，其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300余人，立逐德欲法之。穆公曰：“君子不以畜产害人，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，乃皆赐酒而射之。”300人者闻秦激进，皆求从，从而见穆公窘，亦皆推风争死，以报食马之德。于是穆公虏晋军以归，令于国。斋宿，吾将以晋军辞上帝。周天子闻之，曰：“晋我同姓，未请晋军。”夷吾子亦为穆公夫人，夫人闻之，乃崔迭显曰：“妾兄弟不能相救，以辱君命。”穆公曰：“我得晋军以为功，经天子未请，夫人是忧。”乃与晋军盟，许归之。更赦上赦，而愧之妻劳。11月，归晋军夷吾，夷吾献其河西地，使太子羽为质于秦。秦妻子羽以宗女，是时秦地东至河。18年，齐桓公卒。20年，秦灭梁瑞。22年，晋公子羽闻晋军病，曰：“梁我母家也，而秦灭之，我兄弟多，及君100岁后，秦必留我，而晋卿亦更立他子。”子羽乃王归晋。23年，晋惠公卒，子羽立为君。秦愿与王去，乃迎晋公子重耳于楚，而妻已故子羽妻。重耳出谢，后乃受。穆公亦礼后遇之。24年春，秦使人告晋大臣，欲入重耳，晋许之。于是使人送重耳。2月，重耳立为晋君，是为文公。文公使人杀子羽，子羽是为怀公。其秋，周襄王帝代以敌伐王，王出居正。25年，周王使人告难于晋秦，秦穆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，杀王帝代。28年，晋文公败楚于城濮。30年，穆公助晋文公为政。正使人言穆公曰：“王正后晋，于晋而得矣，而秦未有利，晋之强，秦之优也。”穆公乃罢兵归，晋亦罢。32年冬，晋文公卒。郑人有卖郑于秦曰：“我主其城门，正可袭也。”穆公问简书百里奚，对曰：“ 竟数国千里而袭人，稀有得利者，且人脉正，庸知我国人不有以我情告正者乎？不可。穆公曰：“子不知也，吾以决矣。”遂发兵，使百里奚子孟明视、简叔子奚起树及白乙丙将兵。行日，百里奚、简叔二人哭之。穆公闻，怒曰：“孤发兵而子举哭无君，何也？”二老曰：“臣非敢举君君，君行，臣子欲往，臣老迟缓，恐不相见，故哭耳。”二老退，谓其子曰：“汝君即败，必于小恶矣。”33年春，秦兵遂东，更晋地过周北门。周王孙满曰：“秦师无礼，不败何待？”兵至华，正贩卖古人咸高，持12牛将卖之州，见秦兵，恐死虏，因献其牛，曰：“闻大国将诛郑，郑军仅修守预备，使臣以牛12劳军事。”秦三将军相谓曰：“将袭郑，郑今已绝之，往无及矣。”灭华，华晋之边邑也。当世时，晋文公丧尚未葬，太子襄公怒曰：“秦无我孤，因丧破我华。”遂莫摧叠，发兵遮秦兵于小，击之，大破秦军，无一人得脱者。鲁秦三将已归。文公夫人秦女也，为秦三酋将请曰：“穆公之愿此三人入于骨髓，愿令此三人归，令我军得自快烹之。”晋军许之，归秦三将。三将至，穆公素服交迎，向三人哭曰：“孤以不用百里奚、简叔言以辱三子，三子何罪乎？子其悉心学耻，无怠。”遂复三人官至如故，欲以后之。34年，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戴笠。穆公于是复使孟明视等将兵伐晋，战于彭衙，秦不利，引兵归。荣王使游于于秦，游于其先晋人也，王入荣，能进言，闻穆公贤，故使游于观秦。秦穆公是以公事积聚。游于曰：“使鬼为之，则劳神矣，使人为之，亦苦民矣。”穆公怪之，问曰：“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，然上时乱，今容夷无此，何以为治？不亦难乎？”由于笑曰：“此乃中国所以乱也。夫自上圣皇帝作为礼乐法度，深以先之，谨以小治，及其后世日以骄淫，足法度之威以则都于下，下疲极则以仁义愿望于上，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，至于灭宗，皆以此类也。夫容夷不然，上含纯德以御其下，下怀忠信以示其上，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，不知所以治，此真圣人之治也。”于是穆公退而问内史廖曰：“孤闻邻国有圣人，敌国之忧也，今由于贤 寡人之害，将奈之何？内史廖曰：戎王处睥睨，未闻中国之声，君是为其女悦以夺其志，为由于请以疏其见，留而莫遣以失其妻。戎王怪之，必宜由于，君臣有见，乃可鲁也。且戎王好悦，必待于政。穆公曰：善。因与由于屈膝而坐，传气而食，问其地形与其兵士进察，而后领内史廖以女悦二八为戎王。戎王受而悦之，终年不还。于是其乃归由于。由于朔谏不听，穆公又朔使人谏邀由于，由于遂去降秦。穆公以客礼礼之，问伐戎之行。36年，穆公复议后孟明等，使将兵伐晋，渡河焚船，大败晋人，取王官及交，以报崤之意。晋人皆城守，不敢出。于是穆公乃自毛巾渡河，封崤中师，未发丧，哭之三日，乃示于君曰：皆士卒，听吾华，于是告汝，古之人谋黄发婆婆，则无所过。以深思不用简书百里奚之谋，故作此事，领后事以记于过。君子闻之，皆谓垂涕，曰：嗟乎，秦穆公之与人周也，足得孟明之庆。37年，秦用游鱼谋伐戎王，一国十二，开地千里，遂霸西戎。天子使少公过贺穆公以金谷。39年，穆公卒，葬雍，从死者177人。秦之良臣子于氏三人，名曰殷西、仲行、钱虎，亦在从死之中。秦人哀之，谓作歌黄鸟之诗。君子曰：秦穆公广地一国，东服强晋，西霸戎夷，然不为诸侯盟主，亦宜哉？死而弃民，收其良臣而从死，且先王崩，尚由夷德垂法，况夺之善人良臣百姓所哀者乎？是以知秦不能复东征也。穆公子40人，其太子婴戴立，是为康公。康公元年，往岁穆公之族，晋襄公一族。襄公之弟名雍，秦出也，在秦。晋赵盾欲立之，使随会来迎雍，秦以兵送至灵湖。晋立襄公子而反击秦师，秦师败，随会来奔。2年，秦伐晋，取五城，保灵湖之邑。4年，晋伐秦，取少梁。6年，秦伐晋，取箕马，战于河曲，大败晋军。晋人患随会在秦为乱，乃使魏仇于杨反，合谋会，诈而得会，会遂归晋。康公立12年卒，子共公立。共公2年，晋赵川弑其君灵公。3年，楚庄王强北兵至洛，问周鼎。共公立5年卒，子桓公立。桓公3年，晋败我一将。10年，楚庄王扶正， 北败进兵于河上。当世之时，楚霸为会盟和诸侯。24年，晋厉公出力与秦桓公加和而盟，归而秦被盟，与敌合谋击晋。26年，晋率诸侯伐秦，秦军败走，追至京而还。桓公历27年卒，子景公历。景公4年，晋栾书弑其君厉公。15年，旧政败晋兵于厉。是时，晋悼公为盟主。18年，晋悼公强，朔会诸侯，率以伐秦，败秦军。秦军走，晋兵追之，遂渡京，至玉林而还。27年，景公如晋与平公盟，以而备之。36年，楚公子为弑其君而自立，是为灵公。景公母弟后子虔有宠，景公母弟父或赠之，恐诛，乃奔晋，车众亲胜。晋平公曰：“后子父如此，何以自亡？”对曰：“秦公无道，未诛，欲待其后世，乃归。”39年，楚灵王强会诸侯于申为盟主，杀齐庆封。景公历40年卒，子哀公历。后子复来归秦。哀公8年，楚公子弃疾是灵王而自立，是为平王。11年，楚平王来求秦女为太子建妻，治国女好而自娶之。15年，楚平王欲诛建，建王伍子胥奔吴，晋公室卑而六卿强，欲内相攻，是以久秦晋不相攻。31年，吴王阖闾与伍子胥伐楚，楚王王奔随，吴遂入营。楚大夫申包胥来告急，7日不食，日夜哭泣。于是秦乃发500乘救楚，败吴师。吴师归，楚昭王乃得复入郢。哀公历36年卒，太子夷公。夷公早死，不得立，立夷公子，是为惠公。惠公元年，孔子行鲁相事。5年，晋卿中行范氏反晋，晋使智士赵简子攻之，范中行氏王奔齐。惠公历10年卒，子悼公历。悼公2年，其臣田启弑其君孺子，立其兄杨生，是为悼公。6年，吴败其师，其人弑悼公，立其子简公。9年，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，征长于黄池，卒先吴。吴强凌中国。12年，其田常是简公，立其弟平公，常相之。13年，楚灭陈。秦悼公历14年卒，子立共公立。孔子以悼公12年卒。立共公2年，蜀人来路。16年，欠河旁，以兵20000伐大利，取其王城。21年，出献平阳，进取50城。24年，晋乱，杀智伯，分齐国与赵、韩、魏。25年，智开与一人来奔。33年，伐 伐义渠，鲁齐王。34年日食，立共公卒，子造公立。造公2年南郑反。13年义渠来伐，至渭南。14年造公卒，立其弟怀公。怀公4年，庶长朝与大臣为怀公，怀公自杀。怀公太子曰昭子，早死。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，是为灵公。灵公怀公孙也。灵公6年，晋城少梁，秦击之。13年，城及孤。灵公卒，子献公不得立，立灵公继父道子，是为简公。简公昭子之弟而怀公子也。简公6年，另立初代建、嵌洛、成重权。16年卒，子惠公立。惠公12年，子出子生。13年伐蜀，取南郑，惠公卒，出子立。出子2年，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，杀出子及其母，臣之渊旁。秦以王者朔邑君，君臣乖乱，故晋复强，夺秦河西地。献公元年，止从死。2年，成溧阳。4年正月庚寅，孝公生。11年，周太史丹见献公曰：“周故与秦国和而别，别500岁复和，和17岁而霸王出。”16年，逃东花。18年，欲今溧阳。21年，与晋战于石门，斩首60000，天子贺以俯伏。23年，与魏晋战少梁，鲁齐将公孙痤。24年，献公卒，子孝公立，年已21岁矣。孝公元年，河山以东强国6，与齐威、楚宣、魏惠、燕道、韩哀、赵成侯并，淮泗之间小国10余。楚魏与秦接界，魏筑长城，自正滨洛以北有上郡。楚自汉中南有巴、黔中，周氏威，诸侯力争，争相并。秦辟在雍州，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，夷狄御之。孝公于是不会，镇孤寡，招战士，民公赏。下令国中曰：“昔我穆公自齐雍之间，修德行武，东平晋乱，以和为戒，西霸戎狄，广地千里。天子至霸，诸侯必贺，为后世开业，甚光美。惠王者立造简公出子之不宁，国家内忧，魏皇外事。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，诸侯悲秦，丑莫大焉。献公即位，镇抚边境，徙至溧阳，且欲东伐，复穆公之故地，修穆公之政令。寡人思念先君之意，常痛于心。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，吾且尊官与之分土。”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，西斩戎之元王。未央闻事令下，西入秦，因景见求见孝公。2年，天子至坐。3年，未央说孝公变法修行，内务更驾， 外劝战死之赏罚。孝公善之，甘龙、杜志等弗然，相与争之，卒用央法，百姓苦之。居三年，百姓辩之，乃拜央为左庶长，其事在商君语中。七年，与魏惠王会杜平。八年，与魏战原里，有功。十年，魏央为大良造，将兵为魏安邑，降之。十二年，作为咸阳，筑蓟阙，秦喜都之，并诸小相聚，即为大县。县一令，四十一县。魏田开阡陌，东地杜洛。十四年，初为父。十九年，天子制霸。二十年，诸侯必贺。秦始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冯泽，朝天子。二十一年，齐拜魏马陵。二十二年，魏鞅即位，鲁魏公子昂，封鞅为列侯，号商君。二十四年，与晋战雁门，鲁其将魏错。孝公卒，子惠文君立，是岁诛魏鞅。鞅之初为秦师法，法不行，太子犯晋。鞅曰：法之不行，自于贵戚，君必欲行法，先于太子。太子不可情，情其父师。于是法大用，秦人治。即孝公卒，太子立，宗室多怨鞅。鞅王因以为反，而卒车裂以殉秦国。